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第88集，苏百从的饭局。 我约了叶教授吃饭，在一起随便吃点。 周思月看着他，半晌没应声。苏百从订的地方很有情调，并不是一个对外开放的餐厅，连招牌都没有，也没什么客人。服务员带着他们绕过一条青石板小路，穿过荷花池，迎着木质台阶而上。包厢就在楼上，窗外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翠竹林。叶徐林进门的时候，周思月已经坐在了苏百从身边，服务员正在他身后倒水。他微怔了会儿，目光收回，关上门，难得严肃地低声道： 你怎么也在？ 不等周思月回答，苏百从率先开口： 哦，路上碰见就邀请了。 让他回去吧，他只是个学生，这种场合应付不来。 总要长大的不是吗？您老这么护着也不行。 周思月抬头往窗外看，一片绿意生机勃勃。他忽然想起早年在胡同时，老蒋带着蒋晨出去应酬，被蒋一训。老蒋板着脸： 你宠他，你宠他，这儿子就是被你宠坏的。现在多磨练磨练，他就知道这个世界不会对他客气。 周思月兜里的手机震了震，他掏出来看： 我洗完澡了，你回实验室了吗？ 还没。 那你在干嘛呢？ 跟人长见识。 丁宪以为他又蹲在哪个路口跟大爷聊天了。 又是哪个大爷？这回是什么？练太极的还是拉二胡的？ 一个家财万贯却什么都没有的大爷。 说胡话呢。 睡吧。 在周思月把手机揣回兜里后，服务员把包厢门打开，领进来三个人。苏百从立马站起来，跟中间穿蓝衬衫的中年男人打招呼： 好久不见。 中年男人把手包递给身后的人，面容带笑，随和地跟苏百从握手寒暄： 苏总客气啦。 苏百从把人安排入座，吩咐服务员上菜。穿蓝衬衫那人淡淡地扫了一圈，目光落到周思月身上，微微一顿，他觉得这人眼熟，却又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周思月一眼就认出他来了。周思月小的时候，他跟周宗棠在家里喝过酒。不过周思月没有拆穿，不动声色地坐在椅子上，跟人礼貌恭敬地打了个招呼。那人一笑而过，随后看向叶徐林： 老叶啊，最近气色不错呀，研究出结果了？ 叶教授得个诺贝尔奖也就这表情了。 哎，老骨头一把，那机会还是得留给年轻人吧。 那人随后看向周思月，问叶徐林： 哎呦，这是你学生啊？ 嗯，他是叶教授的得意门生，我跟他也熟，就让他过来一起吃个饭，您不介意吧？ 哎，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人来。 叶徐林没说话，看了眼周思月。一顿饭下来，周思月没怎么动筷子，大多数时候是靠着椅背坐在一旁安静地听着。几人聊的是关于城市建筑的话题，聊到科技的时候，苏百从会让他说说看法，他也不藏着掖着，有什么说什么，随性得很。除了他，其余几人都喝了点酒，男人喝了酒就爱胡侃，连这些人也不例外。周思月算是酒品好的，喝醉了顶多蒙头睡觉，叶教授喝得面红耳赤。 哎，不是我说啊，不出20年，人工智能必定登上世界的大舞台，不信让我学生说。 周思月被点名，其他两人朝他看过去。周思月抱着胳膊靠在椅子上，闲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： 很多岗位会被淘汰，一些简单机械的程序以后可以让机器人来做，比如银行柜员、 出一个算法，所有的柜面业务都可以由人工智能来代替。再比如送餐，每个餐厅有特定的轨道让机器人送餐，结账自助，服务员也可以被替代。 周思月耸耸肩，指了指身边的苏百从。 赤马不是出了送餐机器人吗？这个你们可以问问苏总。 苏总，听着还有点意思。那你说那人类以后还做什么呀？怎么挣钱养家呀？ 国家会发钱的。 穿蓝衬衫的中年男人已经微醺，也没看出周思月眼里的讽刺，还跟他争辩。 怎么可能？这么多人哪儿发得过来呀？ 领导多发一点，基层群众少发一点呗。 穿着蓝衬衫的那个人用食指点着他，呵呵乐。 哼，小孩就是单纯。 周思月随便扯了扯嘴角，不甚在意。饭局结束，苏百从把人一一送回去，再回包厢，周思月还没走，正靠着阳台的栏杆抽烟。苏百从穿上外套，拿了烟过去，他取了支烟，在烟盒上轻轻磕了磕，跟周思月说：“ 他叫赵振海，是城建局局长，前阵子刚调到国防部，怎么样，是不是觉得委屈？” 苏百从捏着手里的火柴盒，一滑，火苗窜起。他低头将烟吸燃，散出浓雾，侧头看了眼这个高大的少年，把火柴甩灭，丢在脚下。 你父亲身体还好吗？ 四月的风携着一股冷意，似乎把眼前这个少年吸着的烟吹灭了。少年双手撑在栏杆上，指尖的烟积了半截回，缕缕青丝腾空而上，他依旧一言不发。 人有时候啊，得跟现实低头。 苏百从靠上栏杆，落地窗里映出两人的身影，他慢慢地抽了口烟。 这个社会，连你父亲都只是牺牲品，更别说你了。 周思月收紧了搭在栏杆上的手，那修长而骨节分明的手指，此刻正因为拼命收紧而泛着不正常的白光。他低头吸了口气，神智回来了些。 你想说什么？ 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有些事并非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他现在爱你的干净和清高，你如果脏了变坏了，你猜他会不会离开你？ 丁宪决定不转专业。计算机动漫社这边，姬航跟邢路飞要卸任了。姬航也没说什么，直接把这根权杖传给了丁宪，让他继任。跟姬航交接的时候，丁宪清理了自己以前的一些手稿。本来是他闲着无聊随便在纸上瞎画的，结果被姬航拿去漫展评奖，而且还评上了。奖项下来的时候，他自己都不知道那张画是什么时候画的。单依稀能看出人物原型是周思月。 你可以做成连载漫画，我那几天看了一下，还挺有意思的。 丁宪只是随手在纸上画了一些四宫格漫画， 主办方很喜欢呢。我把联系电话给你，他们之前还联系我来着，说想找你再画几幅。我前阵子忙着校庆的事儿给忘了，社里的事情差不多就这些。我按照老规矩，过了大二就退社。我跟邢路飞以后有空会过来看看，社团就靠你发扬光大了。关于明年招新的事情，有什么不懂可以问我们。 好，一个人有职务挂身，就会感觉自己像有了光环一样。不知道别人怎么想，反正丁宪那会儿是真觉得自己是发着光的。五月初，维拉动漫公司找到丁宪，来人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女人，叫孙元香。30岁出头，妆容精致。他表示很欣赏丁宪的画风，希望能跟他合作一个动漫连载。丁宪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思月。周思月靠在沙发上，一只手搭着沙发背，一只手抄在兜里，静静地听他说着，偶尔点头表示认可。丁宪擅长素描，对色彩不是很敏感。好些画在上了色之后，就会发现缺那么点意思。 正巧这是个磨练的机会。说到激动处，他两只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周思月。怎么样怎么样？周思月一边摸着他的脑袋，一边闲散地说， 想做什么就去做，不用顾虑太多。 丁轩抱着他，忽然侧头在他唇角亲了下，两只手挂在他的脖子上。 你真好。 周思月扬了下唇角。地下室里还有一个人，看不下去了，靠在一旁的沙发上懒洋洋地插嘴。 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啊，二位。 周思月这才转头看过去，微微蹙眉。 你怎么还没走啊？ 你让我上哪儿去啊？ 陆怀章差点从沙发上跳起来。见两人没理他，他话锋一转，嘲讽丁仙， 你做什么动画？小飞侠大战猪猪侠，还是飞天小女警啊？ 丁仙靠在周思月怀里，丢了个枕头过去。 做什么也不告诉你。 哼，我稀罕呢。 周思月也丢了个枕头过去。 不噎他你找不到存在感是不是？ 陆怀征躲过，枕头掉到地上，他弯腰捡起来丢回去。 等，我说不过你俩，我走。 等会儿， 找不到我是不是？ 把门锁上。 陆怀征摔门而去。屋内光线昏暗，又恢复了静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。下一集再见。